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立心，按时来上班，读报给您解心宽，天下新闻说不完，所以必须见天儿谈。一上来呢，两件事。首先，建议大伙儿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直接就用手机来听广播节目。这会儿周一到周五期间吧，啊，包括今儿个这个直播啊，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上听听 FM， 这上头有话里话外聊天室。哎，您可以进来互动交流。说到这个互动交流呢，哎，第二件事情啊，这个简单说吧，感谢听众对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午间读报节目主持人立新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只要是提意见的，我认为都是为我，为立新，为节目好。当然这意见呢各有不同，那我呢是赞成啊还是不太赞成啊，啊，各有各的看法，哎，这个也是实事求是，但是一定要认真的听取，哎，时刻的以此为鉴，不断的提醒自己啊，得注意这个。简单的回应一下。另外呢，大家要是方便的话呢，用手机不妨来关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哎，接下来聊点正事儿啊，给各位把把脉。那位说您这个不行啊，您没这资质啊，是我说的是心理上的啊，说您身上哪儿不合适。当然实际上现在啊，咱们这个医疗这块更加的精细了啊，你要过去呢说哎这人他有心病就那么一说啊，也不是说那时候没有治心病的医院，有专业的，但是呢咱实话实说，有朋友他就是感觉上哎呀这心里头嘿堵得慌啊，呦呵过不去了，他也不去。哎，那是治精神病的，我不去，我没有，你这不是挤得我吗？啊，你的好多说几句他还急了。其实精神卫生精神健康哎也是健康的内容。现在呢大家都注意了啊，这个也说了啊，这有时候哎呦呵，尤其是这个哎就这个月份啊，秋天吗，得防秋燥。秋燥啊，我这不是按大夫说的，平时咱们这个心里头也是啊啊，感到这个季节变化呀，尤其心情又和外界的一些个影响，哎呀看着手机呀，呵，这一天到晚哎呀活不了了，哎呀呵，嘿家伙，要不就忧心忡忡，要不然就哎呦亢奋呢，好家伙半宿睡不着觉啊，哎呀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叫秋燥啊，是焦虑症的一种表现。有啊，包括那个路怒症，后来让一两岁孩子给治好了啊啊，成都的事情，这爸爸带着孩儿开着车出去办事儿，走到半道上，路上我也碰上过，说实话就这种 这叫加塞儿，这不叫并线。我之前跟各位啊，咱们理清过这个概念，并线是正常的，是许可的。首先不能压黄线和就是白线黄线的实线不能压，再一个呢，要礼让直行的这个正在行驶的车辆，你别碍着别人的事情啊。再有方便的话，要并线挥挥手打转向灯，这叫并线，这是可以的。有些个人啊，这个是双方的，有的是并线不规矩，有的是那直行车他就秋燥了啊，他这儿就焦虑，哎呀不行，我怎么能够容忍这个事情，也有这样的。两方面都有原因，咱说实话啊。当然这个加塞儿是另外一回事了，加塞儿啊就是一点招呼都没有啊，这完全甚至于没有先兆，我也碰上过，噌，这车把他感觉这他不是开车，他就是在外头走道呢，哎，我想去哪儿去哪儿，一拨车把，这车轱辘一歪，噌，这车邪门腔就进来了，要不是刹车踩得及时，这车一定俩车剐上了，就这种太讨厌了。说实话，他根本就，关键是什么呢？有些人故意的，他知道理亏，啊，但是也有些人，你看他那样吧，啊，傻呵呵的，嘿嘿嘿嘿，你看我进来了，嘿，怎么着吧？没法跟他着急生气，得了，那你进来你就先走吧。哎，就这种事情，成都让这个爷儿俩开车赶上了，呵，把这爸爸给气的，当时这脏话就来了，呵，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那说您别老弄这相声词，人听众说了，您这太夸张了。我跟您说啊，这个地方必须得用相声词。我要是他骂人的脏话，我要是一句一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您说全了，行了，下周一您见不着我了。嗯，领导说你呀、啊，你要不然你先你啊，你那个你先那个是吧？啊，关禁闭吧？啊，不是，关禁闭干嘛？不是，就说你得检讨，肯定的。啊，现在这网上好家伙，嚯，这氛围，弄不好就得上那个网上让谁给上了微博，上了微信。哎呦呵，电台的主持人骂人来着，你看看，就说呀，所以。没有，我只能用相声词。他这骂人好，边上孩子听不下去，两岁一小女孩，爸爸，你不要这样哦，你这样是不对的。嗯，轻声细语儿劝他父亲，这怎么还带着方言？成都的孩子呀，爸爸，你不要这样哦。哎。这就说，当然说起来好像是，哎，你看大人没孩子懂事儿，其实也不然，心态不一样啊。他这个孩子他爸爸着急，工作生活各方面带着孩子出去背不住事，哎呦呵，到哪儿弄个什么啊兴趣班之类的啊，有这事儿吗？两岁上兴趣班就说呀，啊，这都保不齐的事情，着急，哎，你看看秋燥了，所以吗？嘿，哎呀，好家伙，这急眼了之后，呵，跳车呀，跳车啊，跳车，嘿，跳车是门手艺，是门功夫啊。当然现在啊，千万别弄这个，别模仿，那是过去铁道游击队打票车的时候，那是打仗啊。对呀，嘿，湖南长沙，哎呀，也是干上仗了。哎呦啊，这俩人男女朋友，这小伙子开着车在路上走，速度挺快的啊，至少是50公里以上吧，一般的车速都差不多。你说这个，嗨，开车的时候觉着，哎呦，这50公里太慢了，好家伙，老牛破车，嘿，我告诉你说，你要在路上路面上你站着看这车的这个速度，这个速度并不慢，而且你不信让他撞一下试试。哎，别介呀，那位说撞一下干嘛呀，就说他还是有相当的冲击力的，你开车的人不觉得。所以为什么说你在城里 也不是说只是在斑马线礼让行人，就说这机动车，你得知道你这车速啊，关键时刻你真是出点紧急的情况能不能踩得住。我昨天开车到医院去就碰上点事儿啊，到医院干嘛去了？嗨，这就不是啊，这这个啊，让大夫给拿捏拿捏吗？哦，哎，不说这个啊，我开那车，我是并线啊，我往主路，从辅路停车位出来，往主路并。得亏我看了一眼这后视镜，哈，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啊，整个全程我在辅路上打这车位出来，往前慢慢的开，至少开了200多米。就这辆电动车，人家其他的甭管是自行车电动车在哪儿啊，在这车辆的右侧行驶，他不然，他在左边，那轱辘紧，他的那车轱辘紧贴着我的后轱辘啊，跟我是伴随而行，可能是要跟踪追击。哎，哦，那你们这是反特片。我就想啊，怎么意思啊，这是啊，哟，这后头有了尾巴了，有尾巴啊，对啊，过去那个地下斗争嘛，余则成啊被跟踪了，哎呦，那得把他甩了。嗨，那说您戏太多了，我就这么说，吓我一跳，嘿，一脚刹车我就踩住了。他呢，他也吓一跳，嘿，哎，那位说你看你这个相声词太多了，你这不怨我，是他，他相声词多，一脚踩住还看了我一眼，我就看着他，我心话说我都没法跟你聊，你说你这位置，人家机动车要是并线，这样一个不留神把你碰着怎么办呢？你说啊，是吧，你这个我都没问他你是哪个侦缉队的。嗨，侦缉队的干嘛呀，这不是说那个啊，过去那个地下斗争嘛，哈哈，行了，跟他没关系，就说这事儿。车速不慢，年轻的男女谈恋爱的啊，男女朋友在长沙开车，路上走，走着走着，俩人吵吵起来了，一点小事儿，嗨，呦呵，这不行，尤其这姑娘气性大，哎呀，这个哪成啊？啪啪跺着脚，可不扔，你给我停车，我要下去。小伙子说别介，这我这开着车呢，你这少来，你要这样的话你来看，咔嚓一抬手拉开车门，这姑娘呵，整个一个鹞子翻身，蹭，啪嚓，这不怨我啊，不怨我，您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行驶的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这拉门要跳车出去之后什么动静，嗯，这我还是悠着说的，比这个动静大，啪嚓，好家伙，这大跟头摔的，他是连带着他有那惯性，马路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打了几个滚儿，再看这姑娘，啊，行了，浑身上下全是伤啊，磕的蹭的，呵，这脸上都花了，行了，赶紧去医院吧，你看啊，这就是脾气太暴了，其实就是焦虑，哎呀，孩子暴脾气这可挡不住啊，这小孩我估计可能是听过相声，当然人家这个媒体报道这事儿的时候特别提醒，危险动作切勿模仿，干嘛呀，拔牙去了，嗨，这有什么危险的，谁没拔过牙呀，长这么大了到医院拔去，没有，这孩子在家，哦，把大夫请到他们家里头啊，上门服务，没有大夫，嗯，那谁呀，就是自己啊，江苏的事情，这娘俩说实话都不太走心啊，这个咱真得问一问这当妈的，这孩子是您亲生的吗？抱的吧，为什么呀，这孩子就觉得牙呀松动了，他要拔，像那个你就去医院呢，不用，小男孩，嘿，勇敢啊，勇敢，嗯嗯，嘿，勇敢，嘿，非常勇敢的一枚小二杆，嗯，小少年嘛，二杆小少年，不去医院，不去，娘啊，你来看， 打他们家也不是什么地方，瞪出一根鱼线来。哎，这就听出那个相声的意思了啊，瞪出一根鱼线，然后呢把这鱼线拴在门上，一头拴门上，一头呢绑在他那颗坏牙上。哎，那位说这是马季先生那相声啊，哼，一点不夸张，而且那个相声说实话啊，他还是拿那个泡药啊吓唬一下那个，那就是拔牙那位。这位啊，二杆小少年都没这个是吗啊，一头绑的门把手上，一头绑的牙上。他妈妈跟边上，哎，来宝贝儿，看着看着啊，妈妈给你这个啊视频偷拍。你瞧这娘俩，这孩子拽住这门走着，砰，嘿，这颗牙下来了。可以啊，可以什么呀，就说呀，这不是胡闹吗啊，所以吗，浙江衢州胡闹，太胡闹了。哎呀，当地派出所这是头两天处理了一起奇葩的干仗事件。干仗，呵，老同学呀，哎呀，这俩人这脑袋打得跟花瓜似的，呵，好家伙，警察一看，哎呀，呵，这个哎呦呵，这呵，红的啊，呦呵，这个白的，哎啊啊，不是那个豆腐啊，豆腐脑，豆腐脑啊，也不知道把谁家豆腐脑给打，因为打架给打碎了，是碗呢，是盘子啊，弄了一脑袋豆腐脑就来了。哎呵，好吗，呼，哎呦呵，嘿，这还有那个啊木耳，哎，木豆腐脑吗，哎呦，这还有辣椒呢，哎，行了。这哥俩呵，脸红脖子粗，气的，这事儿办不了啦。警察说，你们为什么呀，怎么回事啊，就说啊，话分两头，这俩人认识吗，认识，都不是一般的交情，发小，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了，赶到同学聚会，这段时间这疫情当然咱还得加强防控，但是确实比过去前段时间好很多。他们这老同学想着聚会了啊，出来聚会啊，找了一个饭馆，呵，大伙儿呦呵，聊啊聊天，哎呦，当年的那个啊激情燃烧的岁月吧，呦呵，一说到这激情燃烧了，哎呀，这老哥俩几十年没见了，老同学，哎呦，当场激情就燃烧了。俩人开始考证，考证学问，不是考证啊，这个他们那儿有一个小时候啊，上初中是什么时候，上高中，他们班上啊有一姑娘长得特漂亮啊，人称叫班花。这姑娘姓班名花，嗨，班花就是他们班上最漂亮的女学生啊，就这么叫。哎，我说啊，兄台，哎，怎么着贤弟，我说啊，我跟这班花有点意思啊，呸，哎呀，你怎么使喷口啊，我就说你瞎说八道。那个不乐意了，我跟这班花我们才你懂的。哎，这俩人就为这点事儿，边上同学都懒得理他们，连班花都懒得理他们，是吗，班花现在都当奶奶了，哎，这岁数不小了，行了，你们哥俩，哎哎，别闹了啊，别这瞎扯，走，散了，吃完赶紧走，赶紧回家。结果这俩人不干了，喝多了，一路之上携手揽腕，其他人都走了，这俩人不行，这完不了了，必须得弄清楚咱俩人谁跟这班花谈过恋爱。连班花都不想理他们，这俩人呵，这一路之上，哎呀呵，就开始大呼小叫啊，借着酒劲儿来到一水果店啊，水果店那老板正跟那儿吃豆腐脑呢。哎呀，这豆腐脑不错啊，正说呢，这俩人来了，呵，在水果店里头俩人撕巴上了。你说实话，到底谁跟班花谈过恋爱呀，到底谁跟班花谈过恋爱呀，啪， 抡圆了一大耳贴子。那主一看，哎呀呵，你敢来这一套，烫，抬起腿给来了一飞脚。这俩人打起来了，插招换式，哭嚓。那说你别瞎说啊，别瞎说，哪来这个动静？水果店里头都是水果，这俩人一打起来，借着酒劲儿，站立不稳，其中一个往后一仰吧，整个这一臀部就坐在一大西瓜上了，还是庞各庄的。嗨，哭嚓，哎呀，好家伙，把这老板给又气又急。我说二位啊，二位，二位，二位，住手住手，你们听我说两句。说什么呀？少来这一套，我们要考证出来究竟是谁跟这班花谈过恋爱。跟您说啊，跟您说，谁跟班花谈过恋爱？水果店老板说了，都不是我，我都不认识班花，你们在我这水果店折腾什么呀？这是行了，后来折腾到派出所去了。你瞧，这不是胡闹吗？秋燥闹的啊，真是。哎，我那个生活当中啊，就有朋友这样。咱就说啊，尤其是现在啊，哎呀，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有些个那个有害信息影响引导之下，呵，燥的呀，哎呀，一天到晚给我发视频，各种的小视频，各种小号，哎呦，这里头各种的那个呵，老大姐啊，穿了一小棉袄，啊，带花的那个大花啊，穿了一身的那个绣着那菊花的那小棉袄，呵，站在镜头前，呵，说话瓮声瓮气，哎，我学各位呀，我给你分析分析，哎呀，国家最近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传递了重要重大的信息呀。我心话说，您先把口倒过来行吗？这网上。咱就说不能像广播电台电视台似的，至少您得普通话，您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啊。好，哎呀，就这个，我说这你也信呐？怎么了？怎么了？呵呵，我不信。喂，不信你转他给我干嘛呀？我就觉得好玩。说实话啊，就这个，哎，真是无语。其实呢，这网上这些套路，咱多说一句，啊，又各种各样的，呵，传递重要信息吧，又我给你分析分析，呵，我给你分析分析，就这些个套路，一点都不这个新鲜，无非是从现实当中搬到网上，啊，就这套忽悠人这套话术，多年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那会儿您在北京坐过地铁。就这套词儿太熟了，我到今天都能背出来，啊，不是那大哥就是大姐，啊，然后就上了这个地铁里头，有的还戴着墨镜，我还说呢，这位是怎么着？这是眼神不好啊，戴墨镜干嘛？后来明白了，他怕人认出来，也知道这丢人，啊，干嘛呢？这个胳膊上啊，胳膊上搭着一溜杂志和报纸，您记住啊。那个可不是立新给您读这个，没有他那是他手上拎的，没有一张是正经报纸，杂志也是，啊，杂志上头就呵，哟，花了虎哨，哟，这大姑娘，嘿，穿的倍儿少，呼哟呵，哎呀，啊，摆着各种的姿势，这个一般来说都是，哎，拿着一胳膊这种报纸或者杂志。什么叫一胳膊？他拿那个报纸杂志担的那胳膊上，用这胳膊抬着一胳膊报纸杂志，哎，欺负到你身边，他就开始了啊，他就开始来他那套话术，哎，知道吗？听说了吗？某优出事儿了，某优就是一电影演员，这人的名字里有个优字儿。我知道你也能猜出来是谁，但是呢，我这儿不能说。说了话好像人家演员怎么着似的，跟人家没有一点关系啊，所以我不能说人家叫什么，万一人家知道呢，回头人找寻我怎么办呢？李欣呐，你这么说我可不合适啊。哦，听出那意思了，哎，某优出事了啊。这是男演员，过了一大姐，听说了吗？某庆又出事了。某庆，也是当时跟这某优一样当红的电影明星，哎，不是本人出事了，本人一点事儿没有， 但是那干嘛非得说他们呢？哎呀，他们有名儿啊。那位说你也太绝对了，也许人家这个啊文章里头那报纸杂志打开了，里头也许那没准真有点什么事儿。我还告诉您说，他这个就是说白了，他这就是一种营销话术。当然里头，哎，你还别说，他比如说某个人出事儿了，这里头哎打开这报纸或者杂志说这一点关系没有，那不行，他直接造谣，那不行啊，怎么办呢？哎，正经的报道，什么电影杂志啊，包括那个这个媒体啊什么之类的，访问这个演员，这演员就介绍啊，最近听说您有部新片要上演啊，是是是，新片，哎呀，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啊，过去我没演过这路的角色，哎呀，这个，哎呦，这个真是对我来说是个大事儿，哎，就问你有没有，有没有，做没做，他有事儿了，啊，就这么个有事儿了，哎，断章取义。就搞这套，新鲜吗？不新鲜呢。看看现在网上就那个散播那个，那不是一样吗？抓紧时间，新闻一口清。国家卫健委说了，这个有些地方啊，那个拿这个打疫苗这事儿说事儿，啊，出台限制性措施，这个啊，你没打疫苗对你有限制，违背了疫苗接种的原则。必须停止，不许可，这对防疫不只是没用，而且有害。哎，必须的。西南大学核酸异常的学生目前排除感染。你看，防疫得讲科学啊，防疫也不能弄那耍那二杆子，那必须的。你看人家这个吗？国足0-1不敌日本队。嗯，好吧。正是立新读报再听听，各位朋友听分明，车辆上街咱别乱停，哎，完全靠堵也不行。这话打哪儿说呢？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这个新华网转载啊，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北京最近啊，这不是说了吗，电动自行车这要超标的话，给了一个相对的宽限期，宽限期是干嘛啊？不是说嗨就这么着吧啊，咱就稀里糊涂，那不行，宽限期是让您及时的抓紧时间置换啊，到了这期限了，那你这超标车那这就不能再开了啊，再骑了。但是呢，这块呢同时还有很多配套的方便大家置换的服务措施，方便群众一站式购车登记上牌啊，这个超标包括他得，你甭管超不超标，他得上牌啊，是不是啊？这是正事儿啊！哎，北京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数量178家，这就叫服务，这就叫输，而非只是用堵。这个管理啊，这是门学问啊。说这个堵好使不好使，一定程度上该堵还得堵。该严管还得严管，当然你得按照法律和规定。不过呢，只是靠这个，两手都要硬啊！哎，这就您就缺了一手了。服务啊，哎，包括这个哎各方面的配套的这个措施都得跟上啊！你这样的话，哎，这个才能够真正形成一个聚合的效应啊，推动大家尽快的把这手头的电动车。到了期限的或者是没上牌什么什么不合规定的赶紧换了。你看这就对了。哎，疏导的管理，一站式的服务，这个更科学合理。哎，这是城市精细化管理之道。是吗？你看疏堵得结合吗？简单说就人性化管理。京剧里面就有，嗯，京剧里头没有电动车，当然了，有人性化的管理思路。是啊。 好奇 哎，你看看，这是玉皇后，啊，说这个包拯啊，出去之后啊，出差办事儿去了，结果呢，你看这来了一位老太太，穿的破衣烂衫，那你这个是不是耽误事儿啊？没有，哎，你看人家啊，好言的这个去了解情况，你终于把这事情查清楚了，你瞧，是不是啊？很多咱们聊天室的听众朋友，对我刚才说那个。啊，过去那个啊，老的那套话术忽悠百姓、忽悠读者，哎，就那套东西，低俗之风，现在在网上也一样有，大家深有体会、感触，哎，可不是吗？说过，啊，就拜访的那个啊，卖杂志、卖那个，都不知道是不是正差杂志呢？哎呦呵，好说的云山雾罩的，不只是说咱们内地的这个电影明星、影视名人啊，香港也有。是吗？啊，光那小周先生就死好几回了，啊，小周啊，小刘啊啊啊啊啊！对，小郭，哎，行了，别说了，就说这事儿嘛，就这种人，就这种事情，大家得擦亮眼睛，别弄得自个儿呵，一天到晚拿这个当成心烦的事情，哟，又出事儿了，你很好家伙，您这个。啊，那您就太容易让人忽悠了。得了，不多聊，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什么来着？整点快报还什么来着？新闻天天的谈，明儿见了各位。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L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e ho trovato l'invasor. Oh partigiano, portami via,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Partigiano, portami via, che mi sento di morire.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